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，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？ 嗨，我早就找好了，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。 啊、哦，是吗？在哪儿啊？ 来朝阳公园，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，圆你异国风情梦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锅锅棒耳边， 87.6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司马良下九龄觉得这话说的有点过分，就想把这个话拉回来。坏事坏到张方身上，张方听完把脑瓜一扑了，难以接受啊，难接受的还在后边呢。你魏从来前你不打听打听，这什么门口？这是总教师的门口，我师叔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你敢登门来找事儿来？我说你有几个胆子？打听佟麟，天下没有不知道的，谁知道有你个焦宇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越说越难听，刘俊过来就拦他，这事儿爆发了。焦大侠冷笑一声，好，我没吃过人饭啊，我做这个事儿，我做的太冒失了。我要知道遇上你们这么几个人，我连来我都不来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们不会沁人话。哎呀，还你骂人，屋里头是交手的地方吗？小哥们一听全不干了，甩衣服瞪家伙，全跳在院里了。我焦宇，你出来，你不是给你徒弟找脸吗？那咱们就会一会吧，用不着我师父，我师父能打你这样的吗？有我们小弟兄足矣。这个事情要逼着这步上，不想打也不行。焦宇迈步到院里，心说话，佟麟呐，可见你素日不定怎么狂妄呢，影响你的徒弟都如此无礼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。你们爷们太有点狂妄了，今天我替你佟麟教训教训你这些徒弟。焦宇到外头，外边长大的衣衫没有闪掉，就把袖面挽了挽， 衣服的笔尖提起了，往腰带子上一掖，大辫歘啦一盘，站到下风头，乐呵呵的一抱拳：“好嘞，各位少侠，那今儿个我就长长见识，你们哪位请过来吧，我陪着你们走几趟。”你看张芳惹事儿行，把事儿挑起来，他不过去了，他一捅旁边夏九龄：“过过去。”夏九龄有人给装枪就放啊，这小伙也不是饶人的，当初跟南侠司马空学的能耐，后来跟佟黎学的武艺，两位高人的真传，这小伙又聪明又好学，手底下的确有两下子，在众多师兄弟当中仅次于穿云博玉武六俊。夏九龄一躬身跳过来了，啪啦一亮门户，姓焦的请吧。书说简短，伸手站在一块儿，树壁摘星焦雨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，心说罢了，看来呀、名师出高徒啊。这小孩年纪不大，手底下十分干净，腰眼灵活，身手投足恰到好处。可惜呀、我一百来个徒弟没有这么一个。不过呢，他发现这个孩子小嘴撇撇着，眼睛糊糊着，目中无人。像这样的孩子这么骄傲，将来到了江湖上非吃大亏不可呀。我要替佟林教育教育他也未尝不可。想的是以招引招，以招发招，打打打打打，啪啦一转身，正好夏九龄一掌击空，焦雨转着他的侧翼，把掌就举起来打他的肋扇儿，真要一掌给拍上，这孩子不死即伤啊，那是铁砂掌。但是焦雨没那么做，仅使了一成劲儿，往外推搡了一下子，哎，啪！哒哒哒哒哒哒！夏九龄横着出去能有八尺多远，身子一摘位，让甘虎给扶住了，哎，你摔倒了。把他这一扶住，夏九龄的脸腾就红了，脚着泪扇这不太得劲儿，胸膛里头多少有点发热，但是活动了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。他已经败下来，司马良上去了，大战焦雨十几个回合，啪一掌正推到后肩头上，啊，当当当当当，身子往前一摘呗，也好学没趴下。司马良脸一红，第三个才是病态岁张芳。张芳扎呼比谁都能扎呼，要讲能耐赶不上周围这几个，十几个照面眼看要挨揍，他比别人机灵，打电不宁身跳出圈外，开，哎，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，我大师兄，你是顶门大弟子，你怎么还看热闹，你怎么还不过去。他让刘俊过去，刘俊一看几个师弟全都败北了，自己要不伸伸手，这面子上实在下不去啊，万般无奈刘俊才过来。可刘俊这一伸手，焦雨发现这个孩子比旁人要强着一大截，的确有独到的功夫了，还真费点劲儿，跟刘俊打了三十多个照面没分上下。可这阵有个家人到后面给佟林送了信儿，佟林这个功夫也刚做完了，双腿一飘刚下地，报事的家人进了屋了，夏可爷您快出去看看吧，前院可热闹了，众位少侠不知道得罪什么人，人家找到门上来了，已然交了手了。啊！ 红的新说话刘俊呐、啊，我怎么告诉你们的？不准给我惹事儿！怎么跑到咱家折腾来了？佟林皮大衫紧往前院走，刘俊正然大战焦雨。佟林断喝了一声：“住手！刘俊，你干什么？”刘俊一看老师来了，吓得飞身就跳出圈外，脸也变了色了，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：“师傅，他是这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说，怎么回事？”刘俊没隐瞒，把事情讲述一遍。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呢：“刘俊，我一再叮咛你。”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，任何事情都要好好把握呀。你可倒好，事先也不跟为师打个招呼，又主使你这些弟兄们就伸了手了，这还了得吗？你等着我处置你，退在一旁。刘俊脸一红，退在一边了，狠狠地瞪了一眼张芳，瞪了一眼司马良、夏九龄，心说都是你们惹的。这佟林当着客人呢，没法说别的，赶紧过来一抱拳：“朋友，您就是焦大侠焦雨焦秋华了。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，不才正是在下。”这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焦雨一看啊，佟林在后院呢，合着没离开家。哎呀，佟林呢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知道我跟你弟子动手，你怎么不早出来呢？你眯个什么劲儿？哦，明白了。你看你徒弟要吃亏，你出来给拔汗来了。可是你要早出来，我何至于跟他们伸手呢？要不怎么这叫误会、啊、两个人打过招呼之后，佟林把焦大侠让到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，重新上茶。佟林是一再赔礼啊，因为知道这个事儿，说我对我徒弟管教不严，望求焦大侠千万谅解，改日必当登门前去赔礼。要说佟林说的四面见现也够意思，咱没说嘛，这个焦雨有点误会了，认为佟林是个伪君子，你是在这演戏。他把小脸冷冷着，茶杯一蹲：“哎，好好好说，好说好说，佟大侠，这篇接过去。可你的徒弟把我的徒弟打了，活该，怨他们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。另外呢，我再跟佟老师说，我那个徒弟李刚也不是个东西，还欠揍，我巴不得有人替我教训他一顿，打是绝对应该的。那么这次我登门，我可绝没心给我徒弟报仇，绝没那意思。我拜会佟老师来了，哪知您不在，您有意躲起来了，故此发生口角，发生争斗。我不说我这个身份有多高吧，我这跟这些年轻人过招，我觉着不好意思，望求佟老师也谅解。佟林也客气了几句，焦雨接茬说：“但是有一样，佟老师，我久慕大名啊，我太佩服您了。咱们同住在京城，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呢？今儿来了，我想在台前领教一二，望求佟老师呢给我指点指点。您看看我哪招哪式练得不够火候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。”佟林一听这话里话外想要跟自己伸伸手，就有点不高兴了。 焦大侠，我看没这个必要吧。你我相会的时间还长着呵呢，不在此一时。你说今天咱两个人比武，说不为徒弟也是为徒弟，两者混为一谈了。这么办，您呢先回家，咱定个日期，过三过五挑个好日子，我到您那儿去也可以，您上我家来我更欢迎，咱们再重新比试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佟侠客，您是个忙人啊，我事儿也不少啊，错过这个村儿去恐怕就没这个店了，真格的我张一回嘴，您能驳我的面子吗？我让您给我指点指点，这不算过分吧。佟老师，无论如何您赏光，您赏脸。说着这就解纽帕儿，闪大衫儿，提包袱到了院了，把小弟兄们气的，心说这个挨揍的脑袋，我老师怎么那么有涵养，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呢？像这种货早把他打发走不就得了吗？佟丽一看焦宇这个人是有点古怪，看这意思今天不比他不想离开，也搭着丢铁条那件事情，佟林心里头烦了，徒弟们惹他生气他也生气，再加上焦宇做有点过分，三者归一，佟林这火就顶到脑门子了。一看人家把架子拉好了，佟林只好到了院里头，他一声可没闪，把土黄布的大褂底襟提起来掖好了，袖面挽了一挽，变得弹上。焦大侠，既然非要跟佟林比试，佟林只好奉陪，这叫恭敬不如从命啊！如果佟林哪点有不到之处，还望阁下指教。哎呀，佟大侠您太客气了，请请。俩人一拉架势，魏松伸手之时互相看着，四目相视，脚下转动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跟走马灯相似，在院里头转了三圈。什么意思？这叫走行门，迈过步，看火候，找机会。不到关键的时候，谁也不愿意轻易发招。那个焦宇深知佟林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名扬天下，那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不敢先发招，决定以静制动，以守为攻，让佟林先发招。可是佟林呢，从来打仗不先伸手，惯用以静制动的招数，所以转了三圈佟林也没发招。焦宇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心说哦，佟林你不想发招那讲不了说不起了，我可要得罪了，我来个先入为主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，佟老师我可要发招了，您留神。说着话往下一俯身，冷不丁往前一窜，唰飘落在佟林近前，双掌往身一扬，领佟林的眼神，紧跟着使了个超彻连环掌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，掌上刮风就到了，那可以说是出手如电。可佟林呢，早就加以防范了，眼珠不错的盯着，一看掌奔花盖穴来了，早不躲晚不躲，躲早了怕他变招，躲晚了打上，似挨上似挨不上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佟林是吐气吸胸，哎，这身子往后一缩就瘪进去三寸， 这焦裕这一掌呢等于击空了，身子稍微往前一抢，洪林就利用这机会左胳膊一搭他的正手，正手在底下伸出来使了个海底苍花掌，奔焦裕这个小肚子就削来了，那要给拍什么肚子都得爆了。焦裕一看不好，屁股狠劲往后一甩，使了个千斤坠，扔退出80多远，佟林一掌没削着他，但是佟林可没闲着，脚底下使了个鸡蹬步，那两腿一倒的那太快了，哼哼，一晃身就到了焦裕近前了，大鹏单展翅一掌扑奔焦裕的耳根台子扇来了，焦裕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，佟林一掌击空，紧跟着正手掌单风贯耳又下来了，焦裕又一步扔鳌的，佟林双掌全走空了，哎，两掌一并以上势下奔焦裕那脑袋摁下来了，摁上哭嚓一下就开花了，焦裕一看哎呦，可要了文命了，往下一搓身，使劲一舔着肚子，撑斜着窜出去60多远，算把佟林的双掌躲开，虽然没打杀，再看焦裕逼娃鬓角汗出来了，这叫头一个回合头一个照面，焦裕这个心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跳成一个了，二人一转圈往跟前一凑合，焦裕施展双掌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，佟林身形倒转接驾相还，互不相让，比在一处，刘俊领着小弟兄们在旁边观战，那刘俊的能耐仅次于佟林，看得非常清楚，他一看这个焦裕啊有两下子，在京城的确有一号，不过比老师比不了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，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，这心就放下。可佟林呢招下给刘志清，跟着焦裕打了60多个回合，佟林一直没下狠手，他就等着焦裕啊撤出去，承认自己不行了就拉倒，哪知这焦裕得寸进尺没完没了，非要打个鱼死网破不可，使佟林实在有点不耐烦了，佟林心说这种货呀不给他多少来点厉害还真不行，没工夫陪着他，因此打到90个回合的时候，焦裕一掌劈面打来，佟林闪身躲开这一掌，一抓他的腕子，他往回一撤手，佟林利用这机会就掌在他卡桌底下就进来了，佟林那意思呢捅他一下就拉倒了，你再一躲这一捅顶多也就一成劲儿，打你一摘呗，认输拉倒。佟林可分析错了，因为自己的掌法太快，在他胳膊底下这一掌拍进来，焦裕再想躲来不及了，就在卡桌底下旁边那肋条上面那两根针，这一掌就给拍上了，他觉着可没使劲儿，焦裕可受不了，啪！哎呦，我的妈！一个跟头摔到墙角了。佟林知道自己失手了，赶紧跟过去，这就扶焦裕。再看焦大侠就地翻滚，用手一杵这地。